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这里有最人气的声优， 大家好，我是申鑫， 我是黄真纪， 唱剑，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漠龚一杰。 舞剑 ，Hello， 大家好，我是叔叔。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 集英社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就是友情、努力、胜利。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就像以前初音的歌，把所有的歌都下 来。N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它对颜色的这个。 2018每周日晚7点，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 漫游嗨翻天。 北京时间晚上7点06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点击收听收看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录播。那在今天晚上节目一开始呢，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 cosplay 摄影师狮子，欢迎狮子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装睡的狮子。 是，欢迎狮子哈，因为我们直播间里摄像头太多了，所以刚才狮子不知道看哪一个了，是不是？欢迎狮子第一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第二位嘉宾，依然是我们 Peter Pat 舞团的团长鬼珠宇，欢迎小雨。 嗨，大家好，我是小雨。 嗯，看小雨就不会存在这种不知道看哪儿的情况，是吧？所以以后欢迎我们的狮子可以多多的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相信看过我们这个直播预告的小伙伴应该知道了，我们要来聊一聊 cosplay 摄影。其实对于摄影师来好，或者是来说，或者是对于 coser 来说，能够出一套啊艳压群芳的、质量上乘的、非常有创意的大片儿，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不是？ 嗯，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也会来从 cosplay 摄影的前期准备工作，以及在拍照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还有在后期修图当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来给这个喜欢 cosplay 摄影的小伙伴们来聊一聊，我们怎么样才能拍出一组非常质量上乘的 cosplay 好片儿？那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哔哩哔哩找到漫游嗨翻天，关注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同时，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粉丝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6935，56755696693，欢迎大家给我们进群交流。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09分，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 耶！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 动漫新番， 动漫 新番。 热门游戏， 萝莉游戏， 御姐， 萌妹子， 游戏。 声优， 灯泡大 叔，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那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 cosplay 摄影师狮子，欢迎狮子。 嗨，大家好，我是装睡的狮子。 嗯，还有我们的鬼主鱼，欢迎小雨。 大家好，我是小雨。 啊，那说到 cosplay 摄影，我们先来聊一聊哈，两位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 cosplay 和 cosplay 摄影的？狮子来说好不好？先来说。 嗯，作为就是摄影的话，我就是应该是从2014年开始接触，就是同时先是接触到那个二次元方面，然后才开始的。那个摄影的一些活动 啊，那当时是因为看到了一组特别棒的片子，所以决定，哎，我也要来拍 cosplay 摄影，还是说，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契机接触到了这一方面？ 嗯，当时主要就是大家一块儿去，做光漫展的一些小伙伴一块儿，然后经常会。给别人拍照，他会让我去给别人拍照。当时好像只是拿手机去随便拍一拍，结果感觉，回来之后感觉总是不太好看。 嗯， 然后后来就想，就是还原一些那些 coser 或者那些这个人的那个美吧。 嗯， 然后就所以说就是开始学习了摄影这方面的知识和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功夫吧。 就是开始慢慢的自己在家研究怎么样才可以把照片拍得更加好看，是不是？ 对对对。 其实我相信经常逛漫展的小伙伴应该也都有体会，包括小雨，就是大家会发现在漫展上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喜欢去拍 coser， 那有的可能是拿这个长枪短炮， 对对对， 非常专业的单反相机但有一些就是可能稍微业余一点的爱好者，他们可能就会拿手机来拍，但拿手机来拍当然也不是说就是不行，但可能就是你用一些更加专业的设备，再加上你的这个高超的摄影技巧来辅助，可能就会拍出来的效果更加理想一些。 嗯， 所以狮子也是慢慢的在2014年到现在4-5年的时间慢慢开始研究这一方面，是不是？ 嗯，对，差不多。嗯， 那小雨什么时候开始当的 coser， 就什么时候开始出片呢？ 那我可能比狮子要早 啊，以前辈的姿态来说啊。 我是2008年那会儿， 对， 然后就算是正式接触 cosplay 了，因为那会儿也是阴错阳差的，算是那会儿的一个同班同学，然后说他认识了一个玩 cos 的妹子，然后的社团缺人，然后他没时间去，然后问我要不要去，我说行啊，那我就去吧。 嗯， 然后去了以后就认识好多小伙伴嘛，然后那会儿才算正式开始，就是正式入圈吧，算是正式。 那之前呢？之前一直是徘徊在边缘吗？ 对，徘徊在边缘，就是自己默默的买个衣服啊，开心，就这种状态。 哎，我觉得小雨真的说出了很多这个 coser 心声，可能最早觉得，哎呀，我买这件衣服很好看，但是我不太好意思穿出去， 对， 更不好意思把它以影像的形式保存下来。 对，然后就每天挂在那儿看看啊，开心，就这种状态。 嗯。 对，2008年那会儿是正式，然后认识很多就是玩 cos 很厉害的，然后小伙伴，然后开始跟舞台，然后最开始那会儿是还出类似于就是舞台剧，跟舞台剧，后来慢慢就跳舞了，开始，还是做自己最擅长的跳舞，然后平时就是拍 cos 拍照片的， 那像小雨从2008年到现在有10年的时间，有没有统计过大概出过多少组作品？ 就是很多，但是我还真没统计过，因为中间其实有几年是很怠惰， 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 对对对对。 那这么多年就是出了这么多作品，有没有一些自己特别满意的？ 嗯，还是有的。 嗯， 我觉得我出的西牧野真姬就非常好， 主要是对角色怀有感情。 对对对。 所以在拍照的时候也更加能投入感情。 对，因为这个角色还是上台真正的自己去亲身的表演过，所以更加有感情。 那我们再来跟狮子聊一聊哈，刚才说了这个小雨拍照片10年的时间，可能都记不清自己到底出过多少组片子。那在这个狮子玩 cosplay 摄影的这几年，有没有自己觉得特别满意的作品？ 嗯，我觉得说一句比较俗套的话，我觉得，满意的作品总是下一套作品，因为就是之前总结了，就每年都会有一些总结，感觉就是这一年的拍的片子，感觉就是年初的年末的肯定比年初的拍的好，就是肯定会能够 对比来说，可能还能够看到自己的一些进步，比如说最开始是不太会后期的一些修饰，然后到后来就感觉做一些基础的修整后会选得更好看一点，所以说这都是 经验积累出来的。 对对对， 嗯，所以自己也是能特别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进步，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那我们今天也是准备了一些这个小雨和狮子的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首先我们先来 这是公开助行吧， 我先看看，刚才其实大家也提到过，就是在漫展上面，其实漫展上面有一些叫做场照，包括舞台上面也会有这种舞台剧的，像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算是剧照吗？ 对，这个是在就是今年 CGO 就是 China Joy 的那个舞台那个比赛， 嗯， 咱们是北京赛区漫展里边会有一些舞台剧比赛，然后它就会是他们的舞台剧表演的时候会拍了几张。 嗯，他们好像一般也会给摄影师留下来一个拍照时间的，做一个亮相定格，是不是？ 对对对。 嗯，但是相对来说，是不是这种在活动中的场景会更加难把握一些？ 嗯，对，这些一般的就是拍十张能也就能一两张能用吧， 嗯，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小雨有没有这方面的惨痛的经历啊？就一般在台上跳舞的时候心里会很忐忑，因为你没有办法在 不我跳舞的时候从来不忐忑，下台以后知道别人拍了照片以后才忐忑。 那个时候可能就不是忐忑，那个时候可能是心生怒意。 对对对， 开个玩笑。我们再来看一看小雨非常漂亮的一些照片，这个算是棚拍的照片了。 对，这是棚拍的。 嗯嗯，棚拍明显可以感觉到就是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管理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再来看下一张，这个算是外景，但是 对对，这是 室内的外景。 对，这是在一个店里拍的，随便找了一家店拍的。 嗯 嗯， 还有这个就是属于在应该是在公园里面。 嗯 嗯，公园里面，其实待会我们 熟悉的公园， 对，大家很熟悉。待会我们也可以分这个场景来跟大家聊聊，比如说你在室内出片儿和在室外出片儿，可能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不同的地方，待会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 这是在棚里拍的。 嗯，是的，这一张也是。哇，这张真的好华丽，感觉孵化道准备的很用心。 嗯， 其实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照片，待会儿稍等可以让我们导播老师辛苦一下帮我们再导进来，我们先给大家看这么多好不好。 嗯， 那我们先往下聊，往下聊呢，说到 cosplay 摄影，刚才也提到过了，就是它肯定离不开前期非常充足的准备，还有我们拍摄当天非常超长的发挥，以及后期非常精细的修片。那我们就大概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给大家聊聊，就是我想出一个好片儿，我大概需要经历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就是出片的一个流程环节。 嗯，问一问这个，我还得仔细捋一下。 比如说，这 coser 小雨，我们举个例子好不好？这个 coser 小雨说了，狮子，我想拍一组特别可爱的，然后透露着浓浓少女风的照片，你有没有好的想法？这个时候，摄影师接到这个任务，狮子摄影师，你的脑中的活动、心理活动是什么样的？ 嗯，一般首先聊到说要约片之后，那先要说他想拍什么服装， 嗯， 然后可以拍过来，就是先试一下妆，然后看看这个妆，然后适合什么样的场景， 嗯， 然后再来选择拍摄地点。 嗯，所以还是先看你要拍什么样风格的衣服。 对对对， 包括我们出 cos 的话，肯定是要先确定你要出哪个角色了。 对，是的。 嗯嗯，确定了服装，确定了角色，然后我们下一步考虑的就是要在哪儿拍。 对，在哪儿拍场地。 嗯，那刚才比如说我提出这个，我要拍很可爱的风格，或者很俏皮的风格，有没有很合适的场景呢？比如说刚才像那个咖啡店好像就还， 嗯，对对对， 嗯，就可以有一种 如果是 很温暖阳光 的话，还得看你是具体是哪个人物， 嗯， 比如这个人物经常出现在什么场景里， 哎， 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嗯 嗯， 比如说青春校园番，那可能在学校的操场呀这种拍摄就比较合适，或者在教室里面， 对对对， 午后的暖阳斜射过来， 嗯， 然后这个可爱的妹子趴在课桌上面午休， 嗯嗯， 脑中已经有那个画面 了。 那如果说我拍一个很酷的人物， 嗯， 那我可能会选择什么样的场景？是的， 很酷的话，首先还是要参照你想拍的角色的一些，嗯，原著上面找一些，嗯，他比较多出现的场景。 哎， 对。 然后酷一点的话，可能，嗯， 夜景会考虑到范围之内，因为夜景可能能用灯光打出来的酷炫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嗯， 然后还有就是找一些建筑是比较那种冷风格的， 也就是可以制造一种忧郁感，或者说一种阴郁感。 对，还得根据人物的性格。 嗯，人物的性格，比如说比较阳光的、比较可爱的，是不是在这种布景上也尽量用一些暖色调去烘托这种气氛？ 对对对。 然后要拍一些比较酷的，或者说比较这个凶狠的角色，可能就是黑色调或者暗色调用的多一些。嗯，当然刚才狮子也提到了说也可以采用拍夜景的这种方式，但拍夜景是不是就更加考验这个摄影师的用光布景？ 对，首先那个夜景的话，首先不光是一个最基础的，然后可能夜景的话还会需要动用更多的人力，因为可能你要布2到3盏以上的光，然后还要去随着不同的角度去转移的话，光也会跟着人物去动，然后还有一些你需要布烟或者是打一些其他的辅助光， 就是烘托气氛用的小道具。 哎，刚刚提到这种布烟，我经常会看到一些很漂亮的片子里面会有那种仙气缭绕的感觉， 烟饼，点烟饼。 这都是属于摄影当中专业用的这种摄影用烟饼，是不是？ 烟饼现在好像也有一个就是比较环保的一个替代品，因为烟饼的话可能在棚内还好，就是在室外的话可能会对 空气造成 一些困扰。然后现在反正就是科技发达，我们用的道具也会更加环保，更加方便一点。 嗯，我记得之前在外面拍就是晚上的夜景的时候，经常会拍出来那个眼睛是红色的，或者是脸上有一层非常不自然的那种白光。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避免呢？是因为灯打得不够多吗？ 可能还是灯光问题比较占主要方面。 就是会感觉人的脸色和整个夜景的环境非常脱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我没有夜景的经历， 没有夜景。 夜景的话，可能还是灯光是比较考验布光的那个功底吧。 嗯，所以待会儿还是可以再跟大家详细聊聊这种夜景当中怎么拍。其实刚刚我们说了，第一就是确定你要出的角色，然后确定服装，确定背景。那么在这些都确定之后，是不是还会进行一种就构思，我要拍出一种是不是带有故事情节性的作品，会有这样的一步吗？比如说我听说有的摄影师他还会专门去画那种分镜。 是 的， 是是。 我可能拍的多一点的就是是 coser 想拍什么哪些动漫里边的角色，然后我就根据他的一些角色去，他说想拍到什么，他会找一些人设图或者一些场景图来说想拍这样的，但是通过这个然后找到合适的场景之后，你再去画一些分镜，其实就是提前设计一些动作，这样会当时拍摄当天会节省很多时间。 所以拍摄画分镜是属于锦上添花的一个行为。 对，是的。 那我们现在下一波美图已经到来了，我们可以继续看一看。 公开出行了。忐忑， 太谦虚啊。我们看这个是狮子拍的一组， 是我。 是不是心一下放下来了？ 对对， 暂时放下来了。这个让狮子来聊一聊，这些都是狮子的一些摄影作品。 这些有的是场照，就漫展时候的场照，有的是一些就是约的那个成片之类的。 这个就属于场照。 对，这个是漫展的时候拍的一场照。 像这个是不是也是？ 这个 属于 这个就是直接约的一套 JK 嘛。你看这幅 日系写真系列。像这个就刚才说的有点像那种午后的教室里面暖暖的阳光打下来，然后少女非常慵懒的这种感觉。像下面这个就属于是 长照， cosplay 的长照。 对，狮子还给我拍过长照。 其实拍长照拍棚照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吗？狮子？ 不同就是场照很多因素你是无法掌控的，尤其是光的方面。然后棚照的话你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光线，这个就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摄影毕竟还是一个用光的艺术。 用光的艺术。 对，光还是比较重要的。 可能大家会觉得用光的艺术这个说法会很抽象，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狮子和小雨也会分别从摄影师和模特的角度来跟大家聊一聊这门用光的艺术。 是把钱用光的艺术。 是，我们先来看一看，继续看一下这一组照片哈。那收听我们 FM98.2 的小伙伴也不妨找到 B 站，找到漫游嗨翻天，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或者是关注我们在 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那这个就属于是外拍了，外景， 是一个古风的外景。 嗯，古风外景，这依然是、 啊、这个好好看。 嗯，这一组是一看有过精心策划的作品。 没有，其实这张是所以当时突然发现有一台打字机在拍照， 所以巧用道具是非常重要的。 对， 嗯。可能有的时候模特觉得手里什么都不拿，是不是也会有点慌？ 太慌了，这 手不知道放在哪个地方。 对对，尤其是像比较高冷的角色还好一点，嗯、就像又活泼的，然后那种比如说少女偶像这种角色，手里没点东西，嗯， 觉得很慌， 对，很空。 像刚才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拿一个这种那、咖啡盘啊，或者是手上拿一个就是玩一玩打字机什么，就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啊，那像这也属于场照。 对， 嗯，我们再来看下面。哎，其实如果手上没有东西，也可以摆一些小的 pose， 就是比较可爱的那种 pose 也是可以的。嗯、比如说，轻拂一下秀发， 对对对， 或者说轻拂一下脸颊， 是这样的。 然后手上做一些12580各种小 对对对 小手势也是可以的。 但是有道具的话会更方便一点。 对，我们再来看这一组就是 汉服了， 汉服古风， 汉服， 嗯。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摄影的背景和你要拍的东西是非常的配套的。比如这个我们要拍的是古风，所以选取的场景也是有一种这种浓浓的古风的风格。我们再来看，这都是一组片子当中的吧？ 对对对，嗯、都是以前拍的。 嗯。那下面我们要隆重推出的这张照片，做好心理准备。这个让小雨来说说当时是什么情况拍的。 对，就是我们去逛展的时候、然后碰到了狮子、这是我出的那个你们都懂的 千年一遇美少女啊。我们再来看， 这就是狮子拍的 场照，拍出了棚照的风格。 是，哎，其实当时是正好出了这一个 cos 之后在现场遇到了，所以之前是没有商量的。 对对、 之前还不熟、 之前还不熟， 因为这一组片子熟了，成为了朋友。 这是第二次就是碰到狮子、然后拍场照。 第一次呢，第一次的已经被你销毁了是吗？ 没有没有， 开玩笑， 我不是这种人。 这个是场照吗？ 这个 是， 这是我们团那次去出那个，这是那什么嘛、Love Life Sunshine， 然后水团、然后我们整团出完以后就在那个展子外边找的落地窗拍的。 其实这个落地窗别看简单，但是我觉得作为背景还真的挺 好 看的。 然后这个是录完舞之后拍的、其实就一人就拍了四张。就这 然后你发现拍的还都不错。其实有的时候背景简单也不是坏事儿，比如说刚才我们看的这几组基本上都是以白色的背景为主。 对， 但是也可以就是突出那种人物的形象。 也主要就是偶像风的嘛，偶像类的 公式照， 对，公式照、 写真照， 对对对， 那这个就属于 啊，对，我有 艳 景的，艳 景吗？ 突然给忘了，因为这次拍的太短了，那天着急回家。 这是出的小鸟， 对，小鸟警察， 像这个角度非常好，就是大长腿2.1米。我们再来看看 3米高2米， 这个属于捷径风格的， 对，这是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拍的， 去年西方传统节日的拍的照片， 对，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还是刚才属于公式照这一类型的， 这都录完舞的时候拍的。 我发现我们小女孩真的挺会利用资源的，反正化一次妆，反正出一次 cos，录完舞之后顺便拍一套照片也是很好的。 对， 那刚才跟我们的狮子和小雨来聊一聊这个 cosplay 摄影前期大概准备工作当中需要完成的一些事情，以及欣赏的一些优秀的作品。那在下半场节目当中，我们会就 cosplay 摄影拍摄当天需要注意一些事项跟大家来聊一聊，所以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

就是当然孵化道都要准备好、嗯、然后还有研究人物的性格特点， 嗯， 就是比如说一个特别冷静的角色， 嗯， 你不能做出像这种动作来， 耶、 嗯、对对对对、嗯、然后还有就是要研究妆面， 嗯， 比如像有些角色的下垂眼啊，然后你的眼线该怎么画， 嗯， 然后比如说有些角色是吊眼， 嗯， 眼线该怎么画，眼妆该怎么画，这些都要研究、 嗯、那比如说你在出一些平面作品之前会不会对着镜子先摆一摆 pose、 啊、 就是先找一找角度，我可能什么样的角度会比较好看， 对，我一般习惯性拍片之前还会给自己催眠， 怎么催眠？我是最胖的 那就完了就告诉自己我现在就是这个人物， 嗯 嗯，就是带入一种状态， 嗯 嗯，尤其是像我们之前上台就是出 Love Life 的那会儿、嗯、真的上台之前先给自己催眠， 我 就是木野真纪， 我就是 就是 马屁匠， 对对对， 嗯，那狮子作为摄影师来说在家还会提前踩一踩点吗？去比如说去拍摄的场地、 嗯、 或者在家做一做功课什么的， 一般如果没有去过的场地课的话，方便的话还是去踩一点好、 嗯、 如果是实在不方便的话，那就上微博上或者上什么软件上面去搜一搜其他人拍的片子， 嗯， 然后或者就是比如说这个角色，或者看看其他人的拍的片子是什么样子，大概了解一下、 嗯、 想拍的效果、 嗯、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看过这个番倒好、 嗯、 如果说没有看过这个番，需要临时的就去补一下这个番的内容和角色的一些、那个思想活动之类的、 嗯、对对对， 这样的话还会有一些到现场 的 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 想 法， 嗯，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作为 coser 来说你一定要了解你出这个角色，但是作为摄影师来说你也需要了解你要拍的这个角色，因为作为摄影师可能不仅仅说我要把模特拍得很好看，你还要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就是你这张图片要传递给大家的要有一种信息在里面，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所以还是要做一些功课的。那么到了拍摄当天，大家一般拍照都需要去早起吗？比如说在外拍的话，早晨几点的阳光会比较好一些？因为我知道好像正午12点是需要避免的。 我们早晨4点爬起来拍过片儿。 真的？ 对， 当时 脸都肿了 所以早上4点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除非前一天晚上做一些这种就是尽量少喝水， 对对对、 嗯、 因为那天我们就是想赶上就是早晨，一是公园人少的时候， 嗯， 然后赶上他那个就是太阳刚升起还没升起的那种感觉的时候、 嗯、 我们就4点爬起来去拍、 嗯、 发现这景挺好的，人不行、嗯、 但是大家还都挺敬业的 对对对， 那狮子有没有过这样比较辛苦的拍摄经历？ 因为我跟我约的 coser 可能都比较习惯于晚起，所以说我可能大多数拍的时间都是在下午、 嗯、 下午 比较多， 上午比较多 3点多4点多之间，那个时候的光线还是比较好的。 嗯，那指的是冬季还是夏季呢？ 冬季的话就是说其实按理说的话应该是太阳落山前1小时， 嗯 嗯， 1-2个小时那个时候光线是比较柔和的， 嗯，所以要避免这种正午的暴晒。 对 对， 嗯，要找一些就是这种光线柔和一些，会对会在什么哪些方面比较有利？ 就是光线的话，因为你中午的话可能会它太阳晒光线比较强、 嗯、 然后你模特化完妆之后再戴上假毛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影子会到脸上会比较硬， 就光线比较散。 对， 嗯， 但是你要其实有些时候你只能在中午有时间拍的话，其实也有一些方法可以避免，就是你打个伞或者是找一些有屋檐的地方遮一下，在阴影、 嗯、 在阴影的地方拍也是可以的。 嗯，因为经常可能大家会出现那种情况，正午在外面拍照你脸上可能会出现阴阳脸，尤其是有一个树叶打下来可能脸上的光， 但如果你特意要这种效果的话也没关系。 嗯，对， 有的人会有一些就比如说你戴一个那种草帽编织帽之类的、 嗯、 会特意要那种透过的光， 对， 脸上也很好看。 这种夏日美少女的写真当中经常会发现。 对对对对， 嗯，那今天我们的狮子其实也是带了武器来的，来给大家亮出家伙。 我哪亮？ 嗯， 只一个 先带了一个就是非常便携的单反，其实现在单这个微单算是微单，其实在摄影当中运用的还是非常广泛的，因为它会比那种特别大个儿的单反 方便携带，同时又具有非常好的成像效果哈。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狮子和小雨也会分别从摄像师、摄影师和模特的角度来聊一聊这个 cosplay 摄影当天，比如说我们的动作应该怎么摆，我们的角度应该怎么找。那现在就请两位移步我们的表演区，我们一起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展示。 总是让我很忐忑。 哎，那我们可以先定一个 忐忑的一期。 是，我们今天可以先定一个主题，好不好？比如说，我们待会儿要拍一个什么样风格的？我觉得可以，因为这个女性模特嘛，我们就从两种比较反差大的形象来做演示，一种是可爱风的，一种是御姐风的，好不好？ 啊，行。 嗯，那我们先来可爱风的，好不好？ 可爱风的， 比如说就是一般少女的这种可爱风。小雨和狮子如果要说话的话，可以对那边表演区有一个话筒。 啊，这个吗？ 嗯，对，话筒，你可以把话筒拿下来。 哇，我要开演唱会了。 演唱会那个风格。 哎，对， 比 如说偶像 的， 对，比如说偶像番。 这个架子也行吧？ 嗯， 就当道具嘛。 哎， 对对对， 这个开始还真的没有想到，其实我们的麦架也可以当道具的。 对，麦架是非常好的道具，如果拍那种像什么乐队啊，然后歌手啊、idol 啊那种，先不要它。 好，我们先单拿这个话筒来 了。比如说拍那种少女偶像风格的。 是，嗯，少女偶像风格的， 对，可以。 感觉摆 pose 是件保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真的太难了。 好，我们拍摄了第一张处女照哈。还有什么样的风格的动作？ 活泼一点的，就是、嗯、就是少女偶像的那种，就很简单的，就像这种。 嗯 嗯， 就是很热情洋溢。其实大家会发现，在很多日番里面，封面的主角形象都是 经常会是这种动作。 嗯，就是把手给我的这个动作也是很经典。 对， 嗯。其实大家作为模特来说，一般的妹子可能会有几种要求，就是我希望我的脸可以拍得小一些，我希望我的腿可以拍得长一些，这种要求会怎么样才能达到呢？请我们的狮子来说一说，好吧？狮子现在拿相机不方便说，那小雨来说好不好、 就是一般如果想把腿拍长的话、比如说像这种姿势，就是先不说相机还有镜头的问题、就包括站姿的话，尽量一是把腰就是不要驼背， 嗯， 然后 吓得我刚才直了一下腰。 就然后把腿就是可以这么着稍微往出伸一点、然后提臀， 所以就是两只腿要稍微岔开一些距离、一只腿可以微微前伸一些，颠一点脚跟也是可以的。 对，但是我先拍这个。 嗯，待会儿我觉得节目下了之后我们拍合影，我要用一下这个，看一下是不是腿真的可以增长。其实作为摄影师来说的话，就是从下往上拍是一个非常好的， 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姿势。 嗯， 就是一只脚是点脚，然后 一只脚可以对着话筒说话，对着话筒说话， 就是弯着这条腿， 嗯， 然后把胯提起来。 啊， 嗯，对啊， 这是一条腿微微弯曲，另一条腿伸直，也是微微踮脚，也可以造成这种比较腿长的效果。 对。 当摄影师我觉得是很累的，因为我看到有的摄影师为了拍出大长腿的模特儿都趴在地上拍。我们的狮子也是很拼啊，今天蹲在了地上来拍这个。 对，然后要想让腿再长的话就要换镜头了。然后还有什么？ 嗯，我们再来比如说一种御姐型啊，要做出非常高贵冷艳的样子。 是御姐型的 idol 吗？ 御姐型的 idol 吧。 对， 嗯，比如说这种摇滚风，哎，对，有的，一秒钟啊，眼神犀利了起来，兔美酱的眼神犀利 了起来，不要逗我笑， 又一秒破功了，3、2、1，其实叉腰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pose， 对，然后抬头就鼻孔看人就是很御姐。 嗯，刚才我们小雨说，就是你可以把头微微的扬起一点，就会感觉比较霸气。但是比如说，那有的妹子觉得我的脸不是很尖，那我可能经不起这种从下往上照，那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 我现在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拍完这张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3、2、1， 就是你扬起头的时候，你可以再把脸上 来，那个小雨可以离话筒近一点， 就是你扬起头的同时，可以把脸再稍微往旁边侧一下。 仰起头的同时把脸稍微往边上侧一下，能不能再示范一下这个表 情？就是先仰头，因为我下颌骨也比较宽一点，先仰头，然后呢 再 对，就给一个侧脸， 给一个侧脸， 对， 大家可以回去试一下， 嗯，试一下吧，实在不行只能后期了。 哎，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稍微露出来一些这种下颌骨也是比较好看的。 嗯，是的，是的，嗯， 就会有一种，因为我们说的要拍的那种御姐的风格，其实有一些下颌骨反而会衬托出。 对，还有一点就是有很多 coser 喜欢贴鬓角， 嗯， 就是这个，因为也是我多年的经验，就是拍照的时候，就上台单说啊，拍照的时候尽量不要贴鬓角。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后期，如果你贴鬓角的话就是特别不好后期。 就是贴鬓角的话是不是会造成比较死板，就效果 一是死板，第二就是有时候鬓角会影响到你后期效果 啊。 嗯， 因为我知道就是有一些妹子可能在跳舞的时候怕这个发型， 对，跳舞的时候 可能会贴一下， 我们也会贴， 嗯 嗯，但是拍照的时候 就尽量还是要靠后期。 对对对， 其实刚才拍了这么多啊，让狮子就把话筒给狮子，让狮子跟我们说介绍一下，就刚才你在拍照当中都有哪些比较注意的事情，就比较注意的事项。 其实这个是拍照过程中还是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他的就长相都是不同的。 嗯， 像拍宇哥这种就毫无死角的，就非常非常好拍， 非常顺手。 对对对，怎么拍怎么有这种感觉。 小雨不好意思笑了，没关系，接受夸奖。 所以说一般跟 coser 拍之前要先聊聊天，先见个面，继续聊一下，然后顺便观察一下他哪个角度会好看一点， 嗯， 然后或者说你再看看他的微博之类的，他平常的自拍的角度和一些他以前照片的角度是好看的， 嗯， 你就去保险一点的话就用那个角度去拍， 嗯， 就好了。 所以这个还是需要两个人前期的充分了解和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沟通还是比较重要的。 嗯，是的。那刚才提到了，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模特他的身材或者是相貌上面有一些他不满意的地方，比如说他觉得我这个腿可能我想要那种大长腿的效果，那作为摄影师来说要怎么去调整呢？刚才我提的一个可能是比较浅显的，就是我觉得蹲着拍可能会显得身材会好一些，但蹲着拍有一个弊端，就在于你的脸也是从下往上拍的。那作为摄影师来说，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大长腿其实有两个方法，一个是蹲着拍，就是有一个，就首先你可以换一个广角镜头， 嗯， 然后把人的脸搁在中间，然后这样腿的边缘会拉长，自然拉长一点， 嗯， 这个是蹲着拍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是你可以俯视着拍， 俯视， 对，你让他摆一个就那种动作，就比如说在台阶上边， 嗯， 那个动作，然后把腿稍微的弯曲一点，然后你俯视着从上往下拍，让他仰头那一点， 嗯， 这样也会能把你的腿拉得很长一点。 哎，我们这个小伙伴们在弹幕当中说，其实模特的眼神也很重要，那这个模特的眼神怎么去捕捉呢？ 眼神，我的观点是，其实不一定非要看着镜头才好，因为有些很多的时候照片往往是他没有看镜头的时候的感觉是比较好的。 嗯，那现在我们就让小雨来示范几个不看镜头的动作好不好？其实我在这一点上就是很弱势，因为我拍照如果不看镜头我会很没有安全感，而且我会觉得这个照片是我没有办法把控的。那么不看镜头的情况下， 就是， 怎么样去 不看镜头有时候会产生那种特别尴尬的问题，就是你不看镜头的时候， 嗯， 摄影他也不会拍你。有时候我就是想拍，哎，不看镜头的时候，但是发现摄影也没在拍我，特别尴尬。 就是两个人会错了意，没有理解意图。 嗯， 一二三，哦，我这得给狮子配个音啊。 行吗？ 其实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就狮子刚才是示意小雨可以看一下我们画面当中的左侧这个方向，所以作为摄影师也要给模特一个比较明确的指示，这样两个人才可以充分了解对方的意图。刚才小雨示范的那个动作，就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你是不看镜头，但是你的眼白会露得很多，那怎么样去控制这个问题 啊？ 这个问题就是真的，这个就是熟练。 嗯，熟练。 因为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看在哪个方向的时候，露的眼白会比较多，所以有时候就会拍完这张照片先看一眼，这张图是不是想要的感觉，然后眼白露的是不是很多，不行就再重新拍。 所以这个拍不看镜头的照片还是需要多去尝试的。 对对对，就是对，看自己哪个角度眼神是看在哪个位置是更好的。 嗯 嗯，找这个感觉。 不看这个镜头的照片 pose 还有没有其他的？那我们现在再想想，就是如果说利用一些小道具， 嗯， 可不可以拍出很好的照片？ 比如什么？ 比如刚才我们利用了话筒架，像这个话筒架，刚才就是稍微手搭了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好的 pose？ 这个话筒架、就是、 比如拿起来，或者是做成那种摇滚。 对，都行，那就是得看你具体拍的是什么样子的人物。 嗯，或者其他的，利用这种小的话筒，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pose？ 话筒的话，其实你只要拿着话筒， 只要拿着话筒， 就是那种少女偶像的感觉都 OK。 嗯，让我们小雨给大家简单的再做一下示范。 突然让我拍，我有点想不出来有什么动作。 比如说，哎，像这种撩头发也属于经典动作之一了。 对，比如说我以前特别喜欢拍那种，就是以前穿那种蓬裙嘛，然后比如说这种的， 就点脚的会有一种很动态 的 感觉， 是的， 一二三。 对的，这种感觉的， 这是属于两个人需要默契。 对，然后我还喜欢拍什么突然转身的那种。 转身这个怎么拍？我们现场挑战一下吗？ 裙子嘛，可以 挑战一下。狮子可以准备好了吗？给狮子一点准备时间哈。 我们先对焦是吧？ 三一。这是属于在运动当中的捕捉。 行，突然拍得很嗨。 先整过来，有个动势哈。好，转。 就大概是这种感觉。 刚才示范了这么多，是不是大家也非常期待我们小雨在镜头当中的表现是什么样子？ 哎， 那现在请我们两位再回到嘉宾区好不好？我们来验收一下刚才的汇报成果。利用这个半分钟的时间哈，先让小雨来跟我们聊聊刚才拍摄当中的感受，主要给这半分钟时间让狮子赶紧把不该有的照片赶紧删一删。小雨刚才拍照，还有什么样其他的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 就是可能是我们个人的习惯吧，因为经常跳舞，就是全身可能那么牵一发动全身的那种人。然后有时候可能拍的是上半身，可能你看我简单的就摆一个就这种姿势，但是我脚腿上可能是有动作的。就是会有这种， 所以就是全身的动作会做的比较多一些。 对对对， 所以看起来更加有动态的那种感觉。 对， 刚才也提到说经常会在台上表演嘛，那么在舞台上就是你也会收到很多摄影师的返图，那一般来说什么样的返图会是你比较喜欢的？就是你作为模特来说，你比较希望收到什么样的返图？ 舞台的图就是越有舞台感的图越好，比如说像那种舞台的灯光感呀，都拍出来的。我之前就收到了一套返图，我找一下。 待会儿可以给我们看一看。狮子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准备好？ 我发过微博，就我前两天发微博的那个。 好，那我们给小雨点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狮子刚才为小雨现场拍摄的一些图。 我展示哪个摄像头？ 来，就离你哪个近哈，你就用哪个。好， 怎么着是可以的。 对，你可以，你可以。 对呀。 对，把监视器。好。 这样吗？ 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第一张图上面，这是刚才静态，这是刚才动态踮脚的那一张，哎，抓的还真的不错。这个需要设置成连拍模式吗？ 不用设置连拍，就是你预先预判一下就可以，就是你熟悉之后，就差不多就差不多很能成功。 辛苦小雨，能不能帮狮子拿一下话筒？ 来，我来。 刚才说这个动态连拍， 对，就是成功之后可能就 错了，错图了，错频道了。 这个， 这个， 对，成功之后可能就会成功率比较高一点。 这个还是需要提前的。这张就属于有点公式照的那种感觉，就是形象照的感觉。 对， 但是你会发现好像撩头发一个小小的动作就会给你的照片增色不少，所以还是要设计出来一些小 对对对 小 pose。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翻过来， 哎不对不是， 嗯，那这一张就是刚才试验的不看镜头的照片，这张是不看镜头的那一张。嗯，狮子可以一边看一边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拍照心得哈，摄影心得。 新的就是怎么好看怎么拍。 嗯，像这个就属于我们刚刚说的御姐照。 对。 嗯，要 眼神冷一点那种。 嗯，那摄影来说的话，角度是不是也是稍微从下往上拍？ 对，就有一种那种从低的角度往上看的感觉，就会显得就模特会比较高大一点。 嗯，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就特别希望就是大家能从微微低一点的地方来拍我，然后后来我发现我的亲朋好友都说为什么拍的你就显得特别伟岸，后来我发现好像也不能一味的去寻找某一个角度。 嗯， 那这个就会比较霸气一些。我们再来看下面一张，这个依然是霸气霸气型的哈。 没想到来一趟还出套片。 哎，我觉得这个还真的很不错。当然狮子你留一下，我也需要一套照片。这个就是2.1米的大长腿系列。 对， 你会发现就虽然是从下往上照，但也不是特别死板的从下往上照，就是你还是需要模特的一些配合，比如说轻微的点一下脚，或者是微微的向前伸一下腿， 就 不要死死的两条腿并齐了，可能效果就不如这样好。 对，腿可能不能伸得太直，需要有一些弯曲的曲线。 嗯，我们再来看后面，这是这个把爱献给你，这个是不是 感恩的心？ 嗯，那这个就是属于耶， 对，就是最开始那张， 最开始的那一张。 嗯 嗯，可以看，总体来说就是非常哎，果然摄影师的相机里面有很多漂亮的妹子的照片。 其实这个 暴露了什么？ 也是宇哥， 也是宇哥吗？ 对啊，看 啊，这是我， 这是曝光的， 对，我前两天拍的。 对，这个高糊照片啊，大家期待高清照片，比较靠谱一些。 大家去转啊，我到时候发了。 非常感谢我们的狮子小雨啊，今天跟大家聊了聊这个 cosplay 摄影当中一些问题。但是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后期的话题可能聊的不是特别多，以后有机会会单独给大家聊一聊这个 cosplay 后期该怎么做。 还看吗？ 嗯，哎，再来看，再来看一下，有一点时间。 我给你 看看刚才这个小雨要给大家展示的。 嗯，这是之前收到舞台照。 哇，这群星璀璨啊。 嗯， 这个是抓拍吗？还是属于摆拍？ 这是抓拍，这是真抓拍的。 哇，那这个机位一定也是非常好的。嗯，所以可以拍到比较正，然后有看起来比较炫酷的照片。 这种， 嗯， 对， 就是人和背景感觉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对对对对。 嗯，所以你看来这个舞台照的抓拍也是一门学问，下回有机会也可以让狮子跟我们聊聊这个舞台照场照的拍摄技巧。 等我多拍拍之后，有了心得之后， 先把宇哥的这个小雨的这一套新片修出来再说哈。非常感谢我们的狮子和小雨做客直播间。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不妨关注漫游汉翻天的这个官方应援曲漫游漫游团，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那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我们下周再见，我们后天再见。后天是我们626北京青年广播台庆日，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收听收看。那我们后天再见啦，拜拜， 拜拜。